同志们，今天我们请康森同志给我们指示。 同志们，关于训练工作呢，我在这个河南的部分同志的时候呢，谈过两次。我的话呢就没有再多的，或者是重复。同时呢，我也看到一些简报，知道呢，同志们在开始来的时候，由于不大了解了这个毛主席这个重要的战略措施的这个训练，我们的解放军的干部的意义，所以因此有些同志们呢有各种的想法。但是经过这一个时候，经过了学习中央的这个文件，传达了主席的这个指示，也听了江青同志9月5号的这个讲话录音，所以这个时候呢，应当说同志们的思想的认识方面是大大的这个提高了的。所以这一点呢也证明，只要我们把毛主席的方针，把毛主席的路线，把毛主席的思想向同志们讲清楚，同志们一时的犯错误是容易改正的。我今天只是简单地讲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同志们还可以今天根据春桥同志的讲话，再加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首先呢，对于这个主席的这个重要的战略措施的时候，还要进一步的呢认识清楚。陈桥同志已经这个讲过了，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很多的这个干部都是在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功勋战绩，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这个革命这一方面上的时候，学习的还不够，思想的准备还不够，尤其是15千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思想方面、经验方面没有准备，所以因此的时候，不免犯这样错误，犯那样错误，甚至有个别同志犯了这个严重的这个错误，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个林副统帅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曾经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文件呢，那么同志们也是这个学过的。所以同样的了，主席不也讲了，就是说同志们对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革命，那么这个我们呢，这个教育帮助呢也是一个不够的。所以因此的时候呢，主席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英明的、伟大的，的确是对我们的解放军呢表示了极大的这个爱护、极大的这个关怀的，对我们解放军的这个干部的时候呢，是这个大大的了哈，要提高我们，使我们呢更加了哈，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功勋战绩的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是建立这个新的这个功勋， 逮住这个措施呢，对于巩固我们的解放军，提高我们的解放军呢，有重大的这个战略这个意义。所以因此的时候呢，上一次我讲过，是同志们呢，总是要以认清楚，我们这个会议也好，叫做训练班也好，这是这个毛主席思想学习的一个训练班，文化大革命的这个训练班，就是活学活用、政治挂帅的这个训练班，是提高、巩固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干部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的这个训练班。所以这种意义呢，同志们呢，要这个充分的这个了解。那么从这里就可以把这个呢，我中的想法、消极的想法或者是错误的这个想法，一个时候呢不认识清楚的想法呢，就可以这个解除的。所以头一个问题呢，我想根据今天几位同志的讲话中间，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哈毛主席的这种重大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措施。同志们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参加这样的训练班，不是呢觉得是见不得人的，相反的呢，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同志们可以看到的时候呢，刚才蒋兴同志讲的了，主席中央的时候呢，还允许同志们的要求了哈，从我们共同一道来参加这个国庆的，难道这还不是同志们想？我想仅这一点呢，也就可以使同志们的思想中间来解放出来吧，认识清楚吧。第二一个问题呢，关于学习的态度。那么我们学习主席的著作、林总的这个讲话、中央的文件、空气人民日报的社论、九月五号来这个蒋廷同志的这个讲话等等啊，但是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就是必须把这些中央的知识呢，同你们的具体工作、你们具体的活思想呢，结合起来。也就是林副主席经常讲的呢，要活学活用，啊，在用子上下功夫，把主席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伟大的武器拿来的时候呢，来这个。反正我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些犯的一些错误，使我们呢更加有力的呢哈去改正错误，更加有力的呢去这个把文化大革命来进行的更好。所以这一点呢，同志们是不是教条式的学习啊，不是离开了这个当前的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的学习，不是离开了自己过去的工作的学习，也不是离开了自己的这个缺点错误的学习，而是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我们具体的实践，从我们的活思想结合起来，也以这样的这个态度来这一个学习，不是教条主义。这是我说是第二一个方面的。第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志的时候的确呢会多会少，犯过这个错误。但是这里边呢，我应当这个说了哈，这样的训练班的这样的这个会议呢，在今后的时候呢，刚才孙桥同志讲过了，还会这个扩大范围，还会扩大的，就是不仅是军队的方面，地方党的同志呢也要进行这样的这个形式的训练班。那么 不仅是说是要犯过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正确的这个同志呢，那么也应该来这个提高，也应该来学习这个知识的制作。所以那么这一方面的时候呢，这个犯过错误的这个同志，那么怎么对待自己错误的时候呢，那么也在学习中间用知识的思想的时候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这个错误。当然错误有过失过重的了，蒋兄讲过了，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这个原因，有的这个路线性质的，有的是国家性质的，有的什么还比较这个严重的啊，那么这就嘛去这个分析一下。正面的一条，对待这个错误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呢，应当是呢这个用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的这个态度，仔细教导我们的态度，有错了即改啊，不要去这个掩盖它、包庇它，或者是去推脱它。所以这个就是说是那么这个还是这个彻底的检查好还是不彻底检查好呢，那么还是彻底的检查这个好的。那么因为错误呢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革命没有利的，我们同志们都是革命的嘛。那么哪一种错误的时候呢，应当坚决的把它这个去掉的，头脑里的死字呢，那么坚决的去掉的。所以呢，同志们自己自我批评是个主要的，那么其他的同志的帮助呢，应该是这个虚心的这个情绪，甚至于呢，个别的地方人家批评的过火了一点的时候呢，也应该是一个了解呢，主要的同志们还是善意的。所以对待错误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呢，是应当是这个是这个采取这个坚决了哈改正的这个态度，认真的改正的态度。武汉地区、河南地区的这个错误的时候，当然你们知道了，部队方面有这个现在到中汉好了，那么河南方面上呢，有在座的何云红、李山庆等同志的错误了，那么当然他们自己应该很好的这个检讨。同样的要知道了，这个中南地区呢，有流动逃亡的错误呢，这个分不开的。尤其中南区嘛，是逃出了汪仁中了啊，他们的那一种这个反对这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那么也就基于这个国生包括军队的时候呢，有这个是很坏的这个影响。所以同志们，武汉的同志们，当你们批判现在到中华化的时候，河南的同志当批判何云红同志、这个李山庆同志的时候，你们还要掌握着这一个反对这个流动路线、反对这个流动逃亡的了哈，这一套东西也从这个根子中间也要这个彻底的这个挖深，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当你最大的你需要操作资本主义道路当常态来走深去深去透。当然这里边不是说那么错误呢就可以减轻自己了，自己有这个责任了，但是这种大方向呢，这是应该这个掌握住的。这是我讲这个第三一个对待错误的问题。 摘掉了，就对待群众的态度。群教同志也是讲了啊，仔细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可能是同志们呢犯错误了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对待群众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上呢，同志们呢，刚才蒋庆同志讲这一套话呢，是同志们呢这个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红卫兵小将的丰功伟绩，这个意思就是要正确的对待这个群众的革命运动的问题，正确的对待群众的这个革命的一个精神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一点呢，我希望训练班的这个同志们还要深刻的来好好的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想一下去，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语录了啊，就是那个89页啊，选这段这个语录了，这个语录上是讲了嘛，就是我们这个解放军就说有力量，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会狭隘集团的私利，就是头脑那个私人的那种利益，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伙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这个军队什么宗旨呢？人联合政府来讲了的，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宗旨。看来呢，我们犯错误了，常常呢是对这一个宗旨违反了的。所以因此同志们的时候呢，要正确的认识这一个群众的。这个不仅是检查过去了，还要准备了在今后对待群众公众要的。譬如有的同志这样子说，那么我们在北京呢检讨了容易过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回去了，回到河南了，回到武汉的时候呢，那不是有夜奏吗？有夜酒吗？有过不了关吗？啊，同志们有这一个想法吗？这个是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啊。不过这里边呢有一个思想呢不大那么对头，就是对群众的时候呢哈，不那么信任。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间呢，只要你们接触一下，群众是讲道理的。我在河南问题的中间，我问了那几个日期公社的啊，824的这个同志的时候呢，你们这样子相互接触的时候呢，他们对你们的有些深刻的进一步的了解的，同样的你们也对他们有这个深刻的了解的。不能说了，就是了群众就在中央讲道理，到了下边的群众了就不讲道理了，这个思想的时候了不对的。相反的呢，我们回去的时候是我们更好的呢，是取得群众谅解的一个机会的，应当这么样子想的。真正的我们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真正的我们检讨错误了，我相信了群众呢还是这个完全是可以谅解的。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个问题？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就是毛主席讲过，我们总是要相信依靠这个广大的群众的啊。中国共产党也好，人民解放军也好，离开这个军队的时候像鱼离开水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学习的时候呢要掌握着了哈，用毛主席思想去对待这个群众的关系啊，也就是上下级关系了。 也对待群众的这个态度，那么也把我们的这个错误，我们的倔强的时候呢，要很好的来取得这个群众的这个谅解，不要怕这个问题，不要怕这个问题，相反的，很勇敢的来向群众中间去这个交代我们的这个责任的，因为我们这个军队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嘛，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嘛。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呢，是叶公侠同志这么个意见。最后一点了，就是对待敌人的态度。大家晓得了，文化大革命呢是一个数千里的这个革命运动，是一个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那么梅江特务、苏修特务、地方反坏的反革命分子，毫无问题的会利用我们的缺点，或者利用我们的错误去钻空子，来破坏这个文化大革命，挑拨我们各方面的这个关系。现在的时候呢，同志们呢就必须要注意，有些敌人党外的以及这个党内的，利用我们的某些少数的解放军的同志犯了这个错误，或者党内的一些同志这个犯了这个错误，就进行挑拨离间。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蒋庆同志的那一个9月5号中间所讲的企图动摇毛主席为首的这种党中央、毛主席为首的这个武昌革的司令部，企图的时候动摇我们的、干扰我们的解放军，企图瓦解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呢，现在呢，常常利用你们个别的同志犯错误，就说挑拨了中央文革同部队的这个关系，好似叫他们说了是中央文革或者某一个人，比如说是我吧，要冒头对着解放军，把解放军的老干部都整得一塌糊涂了，整得妻离子散了，无家可归了，这个甚至有的人呢还这个狂妄的问我们要不要解放军，不要解放军嘛，他们就回家去这个征地去，这些东西呢都是呢哈，实际上的时候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这都是敌人来要瓦解我们、挑拨我们的这个话题。你们在座的有个别同志犯错误的中间呢，千万这个不要上这种挑拨的当，千万不要上这种这个当的，千万不要受这种挑拨的，遇到这样的挑拨的时候要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中间把它丢回去。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呢，希望同志们呢就是知道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因此呢对待敌人的时候呢要这个提高这个警惕啊，这个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同志们，特别是有个错误的同志们，这个要很好的这个注意。那么错误的时候呢，只要做工作的时候呢，会大会小微不凡的。连宁在左派游击兵上不是讲过吗？不犯错误的了，不是有能干的，不是真正有能干的人群。没有错误，那不是这个真正有能干的人。真正有才干的人啊，是不犯大错误，或者他犯了错误了，你可能改正的。这才是真正的有这个本领的人，有这个才干的这个人。所以我们呢，犯一个错误呢， 这个在毛主席路线底下呢，是容易这个改正的。只要是不坚持这一个错误，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训练班的时候呢，将会是能够这个是完成了毛主席给我们的这种伟大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任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话完了。 同志们，现在听我们总理给我们做指示。同志们，我现在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在徐州领导同在座啊，向我们参加今天会上的各位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刚才陈桥同志、白达同志、蒋勤同志、康生同志讲话都讲得很好，把许多要讲的问题都讲了。我现在只想交代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在北京开会11个省市的军事代表同志在场。刚才春娇同志说了，我们伟大领袖嘱咐我们要把各省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特别指出最近的几个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的形势大大的前进了。除去春娇同志说的，我们运动更深入了，深入到每一个省市、地区、每一个家庭，都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以外，我们想讲一讲如何来一个一个省的解决问题。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是7个，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和军官会8个，那么现在正在北京的等待问题的解决的有11个，省区两广、福建、江苏、安徽、天津、湖北、辽宁、吉林来了吗？吉林、山西、宁夏，还有已经参加革命委员会还有问题需得解决的，在北京的黑龙江，所以这就是12个省区在北京。我们按照主席教导，一个一个省的解决，但是同时呢就来了12个省区这前天主席还说这很好嘛大家找到中央来解决嘛，我们应该认真地负责地同在座的同志们，同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们、红卫兵小将们很好地当了主席。因此，这12个省区就不可能很快地同时解决。特别也面临了国庆节了，所以在国庆节前，每一个省区都再见一次面，再谈一次。在这里的我们有个经验，是康生同志在解决安徽问题时候创造出来，就是由那个省本身的参加会议的各方面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自己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然后跟中央一道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我看这个办法可以做其他省区的参考，同时这12个省区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可能像刚才8个省区所说的成立革命文化筹备小组，也可能还只是成立军管会。那这样也不要紧，我们作为一个初步或者说基本的解决，因为每一个省市区问题的解决都要重复一两次或者更多一点，这种反复不是重复的反复，而是不断的提高，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深入，所以需要有这样的反复，因为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我们伟大领袖指点出来、群众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民事权利机构，这样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没经验吗？江青同志在9月5号的发言录音上，你们大家都听了。这是新生力量、新生的组织，有无限的生命力，可是大家都没有经验。特别是新的三界货，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来的。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特别作为基础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结合在一起出公示，要担负领导工作，彼此要首先了解、认识，共同负责，创造民主的生活。怎么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把它集中起来、系统化起来，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这需要有些反复。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我们从群众中来，还要回到群众中去，多次的反复来增设我们提出的办法政策是对的，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确实可靠的。所以这些原因，不要因为我们这些组织有些反复就觉得问题很多了，怀疑这个革命委员会，甚至于想动摇这个革命委员会，怀疑动摇那是不对，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打算，是容易被还不甘心失败都失败，被那些坏人特务要来钻空子、来破坏，也受社会上一种错误的思潮所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坚信一个新生力量，群众创造出来的，我们伟大领袖指点提高了的这样一种权力机构，我们要很好的爱护，很好的 来摸索经验，总结经验，不断的前进。尽管我们现在说提出11个城区，因为黑龙江是重复的了，跟那个15个加到一起，就是26个省市区了。那么剩下来的呢，就是新疆、西藏和云南。看起来不是，形势的确是大好，的确是最近这3个月大大的前进。但是呢，我们伟大领袖看到，要把这些省市区问题解决得更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他给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时间，不仅是到今年年底，并且设想到到明年春节，这就是说给我们有宽裕的时间啊，要认真的好好的把它解决，不要急躁，不要草率，不要掩盖一些应该指出的矛盾，如何去的解决啊，这样子才能够把事物推向前进。所以现在在座的12个省区的军事同志，你们有责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想一想，因为现在问题很清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之下，负责各省市区的政令，绝大多数都是军事同志起领导的作用。原因就是啊，在去年两条路线斗争中，证明许多的党政的组织领导瘫痪了，不称职了啊，也不认真的勇敢的改正错误，甚至连认识错误都没有的勇气啊，也不认识。所以全主要的责任就落到我们军队的身上，3支2军的任务从今年1月起到现在8-9个月了，你们确实担负了重任。那个时候我们领导主席的教导就跟大家提出，这是个任重道远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不是一个临时的任务。因为即使我们军管会成为一个过渡形式啊，走向三结合，你三结合你还有军事代表这一方面吗？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不单单是一个像过去所说的啊，战斗的部队、工作的部队、宣传的部队，而且是啊，担负着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的责任。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不就是实现过这样的领导吗？所以这个责任所以放在我们解放军身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啊，毛主席创造的党，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啊，是依靠，首先是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而在革命群众中呢，我们首先组织起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通过战争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也通过武装的保卫啊，进行了这17年，现在18年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而武装力量呢，在这个时候，特别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要起着重大的作用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解放军期望深，也就是期望切。所以我们想一想啊，1位的8条，4位的10条， 六六的通令，有块九五的命令，都把责任放在解放军身上，告诉我们广大的群众如何拥军，也告诉我们军队要如何爱民。蒋锦同志实施的在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讲了一篇话，把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提出拥军爱民的新的解释，是很当时是很及时，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很广泛的像现在这一次蒋锦同志在九月五号的讲话的录音上这样广泛的宣传，所以比较耽误了一个时候。这一次我们就应该很好的宣传啊，不要动摇这三个问题，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司令部，这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我们应该认识中央文革小组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党中央等于党中央的书记处，也就等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啊，所以这样不能够把党中央跟中央文革分开来看，应该合起来看。所以如果有人想在这个里的进行挑拨啊，就像那个有一次同志们讲的，把放大红卫兵讲这个拿放大镜啊找裂痕，这是找不到，因为重大的关头重要的指示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指出的吗？我们只有执行的责任吗？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来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指示的航向前进吗？任何动摇是不许可的吗？所以在这点上应该大家来这样子看问题，这样子信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包含主要的部分中央文革在内，这一点非常必要我再说一说。因为有那么一些走子败或者是坏人，有地府反坏，有特务分子，也有那些幼稚的一些思想的人，年轻人不懂事了，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啊，就在中央及领导同志当中找漏洞找间隙啊，这都是错的，那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那是受过去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应该懂得不会这么看，因为我们知道第二个蒋锦同志讲的问题就是不许任何人来削弱，而要加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吗？我们说了吗？只要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副帅一声令下，你们任何时候啊都是积极响应的吗？你们犯了并且我们相信我们跟红卫兵们常说嘛，尽管我们有些军事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当他不认识的时候他的确是做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只要认识了，只要我们主席一声号召啊，说你是错了你要改，我们人民解放军有传革命的光荣的传统啊，听了主席的话一定会改的。因为三大纪律嘛，第一个就是一切听指挥嘛，40年的光荣传统嘛，我们不会忘记的嘛。如果只要你们革命精神饱满啊，我们并且像红卫兵也说过啊，尽管现在他犯了一些错误， 只要革命精神还旺盛，不管他年老啊体弱，如果一旦国家有事奔赴沙场，他们跟青年们会一样子流血沙场的。啊，所以这三个啊问题在蒋庆同志9月5号发言录音上都讲了，现在我拿来提醒在座的军事领导同志或者军事工作同志，你们不能现在政治负责解决这12个省区的问题，或者正在这个地方接受训练学习，你们总要有一个责任感啊，一个革命的自己啊。另外你们责任还是很重大吗？任重道远吗？我们伟大领袖，我们的副帅把这样3支2军任务放在你们身上啊，因此你们就要战战兢兢啊，战胜恐惧啊，要谦虚谨慎，很好的来向革命的群众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因为他们是新生的力量，好好向他们学习，就会从他们中间取得了智慧。我们伟大的领袖就是善于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天才领袖做的了。我们做他的学生，我们学那么一点呢，就可以。懂得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如同刚才蒋庆同说的，就能够跟群众接近了，就把上下级的关系那种隔阂的关系也就改变了。所以这12个省区在北京主要的解决责任，我现在提出放在你们身上，好不好啊？那么你们彼此讨论好了，我们为你们服务啊，这样子来报告主席、民副主席来达成协议就更好办了，这是第一件事啊，通知下。第二件事，现在各地方都纷纷的起来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决心在革命的大批判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如同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这最主要是一件好事。但面对这件好事，我们要善于陪同，善于领导，善于促进，因为不能无原则的联合。因为现在这些群众组织首先在工人当中现在那种4分2立的两大组织或者几大组织确实大方向多半是一致的了，因为他是还认识到要对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振涛进行大批判，也懂得要结合着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那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了嘛。那么现在我们伟大领袖号召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来进行联合，所以就响应的很快。首先是工厂，其次是近郊区的农工社，这样子推动了机关和学校。北京就是这样子，机关了现在的联合也是形成一个高潮，但是就必须巩固这个联合。这就前几天我们发表文汇报的那篇声音，接着人民日报也讲了这个问题要在紧紧地跟随我们伟大领袖的伟大的战略部署， 牢牢地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这样子呢，联合才能巩固，所以必定要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才能把工作做得深入，才能够推动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抓革命，出生产，出业务，出战备。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这下午省市区省区在北京的拿这样的我们这样第一个方向高耸地方在北京跟本地共同来推动这个大联合，这就对于我们的下午省区解决问题就更有利了。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点就是现在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是两个省，一个河南一个湖北，现在开始想做出样板来推动其他的省，比如像湖南江西要陆续来的。这一点中央文革我们成立了个小组，由北大同志、唐森同志、杨振武同志、吴发现同志、邱怀洲同志，他们五位同志成立这个小组来负责领导这个训练工作。因为这个教育干部啊是我们伟大领袖经常的注意的事情，常常说凡是干部犯了错误，我们领导上总有责任吗？因为事先没告诉你们吗？任务没交代好吗？犯了错误的时候又没提醒你们吗？所以你们犯了错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心里应该不安，应该想办法怎么帮助你们懂得错误改正错误。那我来说，我也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现在将近70了，也许做不了几年工作了，但是还是这么一个革命想法嘛，我们总是要我们总是我们总是要做到了因为你首先要实践，你不实践了你就不可能发现错误吗？也不可能说一定是对了还是错了吗？所以要做，做到了学到了，你做了一定有时犯错误，就要求教育主席的著作，林副主席的著作，求教于群众，求教于中央文件这些地方即用现学吗？带着问题去学吗？就会学得好吗？所以就要学，你要学到了不断地学，学了知道是自己做错了就改，认识错误了就得坚决地改，要改到老最后一句要跟到老。我们大家都说嘛，我们紧紧地跟随毛主席，跟随林副主席，我们就要立下这个决心，不管今天在座的是负责各个省区领导工作的或者到这来学习的，我们都要下定这个决心就是不只要我们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就应该做到了、说到了、改到了、跟到了。完了，我现在我现在我也应该要高呼我们毛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正好毛主席到了。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对同志们的关怀。就是要好好的把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学好，把我们的训练班的任务好好的完成。 坐下。同志们，我们今天晚上是最最幸福的一个晚上。 们的动力。百达同志、康山同志、江青同志、春晓同志，还有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同志，还有文革小组的姚文艳同志，还有解放动力，还有其他的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我们。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给我们最大的关怀。请坐，同志们，让我们今后以最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切指示。坚决地贯彻执行林副统帅的指示和党中央、中央文革的继续，让我们好好的学习江青同志9年5号的知识。我们要在今后的实际的行动中、工作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来表达我们是无愧于毛主席的好战士。同志们，让我们 说，同志们，这一次请同志们到北京来举行，就是征召毛主席的支持，请你们来的。毛主席支持我们，他填过所有的县人物部的干部和所有的填过的经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来进行轮流的分区的分批的进行提升。毛主席指示不但军队的干部要这样提升，而且党政情的干部也要进行轮流的分区的分批的进行提升。毛主席还支持说，红卫兵小将们也要将来进行提升。 所以因为各总部现在用很大的力量来接受这个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赋予的地心的任务，希望我们参加地心的每一个同志真正的坐下来好好的来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思想大大的通过这个地心提高一步。主席讲，我们过去犯错误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因此群众就有点气了。将来陈桥同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在制作工作中间没有只走派，只保守派，帮了保皇派，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的当权派，打击了革命派，打击了红卫兵革命小将，有的甚至还镇压了群众，镇压了革命群众。这个错误呢是严重的，所以将来蒋介石同志讲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我们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官做大了，身经多了，有事情又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大人，不民主，严肃紧张有余，团结合作不足，随便的摆架子，随便的骂人，随便的训人，所以是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但是有意见，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来讲，一有了机会就爆发了，群众就提出批评，提出揭发，提出意见，这样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啊？主席讲，这是个好事情，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改正错误。同志们，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林副主席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教育我们。林副主席这样说， 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问题，都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知识为标准。合乎主席知识的、合乎主席思想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一天天的干，干错干干，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不合乎主席知识的、不合乎主席思想的，我们就要好好的想一想，要动动脑筋，不要盲目听，并且还要违背主席的思想的东西坚决的抵制、坚决的反对。林副主席特别的强调，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知识理解的要坚决的贯彻执行，但是不理解的也要坚决的贯彻执行。林副主席说，我们和毛主席比较，毛主席是水平高得很高得很，我们的水平很低很低。如果什么问题主席一提出来，我们都理解，不可能。就是说林副主席教育我们，他是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主席提出来的什么问题以后，我们就是坚决的贯彻执行，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在执行过程中间坚执行坚理解，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林副主席说这是一个笨办法，我们说这是个最聪明的办法，对不对？同志们，我们今后就应该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竞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竞争毛泽东思想，竞争毛主席的知识，永远按照林副主席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知识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我们的头脑中提大树提出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就是保证我们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的话也能够比较快的纠正错误。所以我们这次的训练班，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这样才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鞭策和期望。希望我们田地的同志，包括我们总部来担任负责办训练班的同志，我们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毛主席赋予我们这个光荣任务。同志们，最后我想向同志们提升一件事情，将他江青总的知识中、动力的知识中都谈到了，都告诉我们了，同志们都清楚的，很清楚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领导我们前党、前进、全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 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参谋部。主席说，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起到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完全的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作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间，领导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的胜利。中央文革小组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建立了伟大的丰功伟绩。我记得在今年的4月份的经济干部会议上啊，我也发言中间呢也说过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事，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教育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我们是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我们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最最的忠诚的、最坚决的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抗金，把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进行了三支两军的工作，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成绩要归功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革命走爬，武装革命走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要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傅崇川领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散会，现在宣布散会。